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断断续续用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两年的时间吧，每个月一次看 Ferguson 的这本书《圣灵论》。我们承认我们读起来是有一点困难，但是感谢你，因为我们毕竟使用这本书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检视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那一位。他是谁？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也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最后这本书最后一次的讨论，也感谢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我们借着可以使用领受更多恩典的管道。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就试着把第十一章就是看过去。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宇宙性的圣灵， 我想要先问一下，它不断出现的几个词，可是读起来就很卡。在234页，它一直在用临在性这个词，临在性的领域。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过程神学，我觉得真的不太懂他在讲什么。 临在性的领域，我看一下它的英文应该是 imminent。看一下，你可以告诉我在哪里有出现吗？中文版。 234页，我是底页，就是最下面那个数字页，上面第二行，他在讲。启蒙运动的时候，他说到，我们无法通过临在的领域来认识超越者。然后， 等一下，234页，请你要告诉我是在第几行，在哪里？ 上面，最上面第二行。 OK。 启蒙运动的对神的 哦，临在的领域。OK， 我看一下。应该是 imminent 的意思，看一下。 那是翻译吗？然后他因为这段用了蛮多次这个词，比如说你再往下走一点，他说圣灵开始被理解为一个临在性的，但却没有位格的存在。 这个我 这个词要表达什么是什么？然后有一个临在神学，上帝一位论式的临在神学，英文是 Unitarian。 对。临在他这边的意思是圣灵无所不在，圣灵。渗透宇宙的每一个元素，只要是等于有一点是 panatheism， 只要是有创造物的地方就有上帝。等于这种倾向就是把受造物或创造物与上帝几乎画上等号。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圣灵论的，等一下，我觉得 Ferguson 的也不能完全，我也不能完全怪那个翻译者，因为 Ferguson 的用词真的很迂回。他可以很简单表达，你到最后到底是他转了好几次，所以你到最后你要脑筋转几次，他到底要表达是 A 还是 B， 或者 A 还是非 A， 不是 A。 有的时候你都要读好几次。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有这种看法的话，临在和超越的领域，那个是一个对比。 OK， transcendent 和 imminent，超越性的和临在性的。 OK， 在启蒙运动，在 康德的影响之下，会认为说有些东西是超越性的，是我们根本就不只是无法知道，甚至是不可讨论的。上帝的本质，包括，所以我们自从康德以后，你要讨论上帝，你要做神学好了，从最基本骨子里面就有一种质疑了，对，到底能不能做神学？Is God knowable? 上帝是否真的是可以知道的？那你当然我们会说，当然可以知道，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他，而是上帝乐意辅救我们。但是康德的哲学架构里面根本就，当然他不需要在乎这个启示的概念或上帝辅救的概念，它是一个哲学的架构，在哲学架构之下，上帝被定位为 transcendent 就是超越性，超越你我认知上面、感受上面、 phenomenon 现象学上面我们可以观察得到、感受得到的东西之外的。那你要讲之外的东西 metaphysics 这些都是在某些程度甚至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无法讨论，也当然不是完全就否定在 transcendent 超越性的东西的存在，而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讨论。那么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影响之下，有些人他在这边讲说有一个倾向，就是当你讨论神学、当你讨论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你会说他不是为了要好像针对这样子的困难好了，就是康德所提出的挑战，会说 No, 圣灵是无所不在的，灵在受造物里面，灵在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可是你这样子走的话，你不可避免的会倾向 pantheism， 就是我刚所讲的，就是几乎把创造者和受造物把它画上等号。OK， 但是真正我觉得基督教的神学呢，则是受造物是受造物，创造主是创造主，我们承认中间有个不可跨越的鸿沟。除非上帝乐意主动先前多方多次借着先知向我们启示，如今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启示，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不只是他这儿子向我们启示，而是他的儿子这个启示本身、道本身成了肉身。所以 Christological这个关键很重要，以基督为中心的关键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有点技术性的讨论，但是应该是在第一段他所要讲的万有神在论。哦，万有神在论，Panentheism。万有神在论的特征，过程神学中的万有神在论，过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 是上帝会变，上帝也在经历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我觉得 Ferguson 在这边 I don't know 这本书，他我会说他的这本书其实是很受人尊敬的，尤其在改革中的圈子里面。但是我会对这本书的提出来的就是，你到底写的对象是谁？你会注意，其实你不要讲说透过翻译，你会注意到他似乎预设你应该知道他讲的，可是他又有一些解释，解释的又迂回，一下举出这个例点，一下举出另外一个论点，然后你都不太清楚，那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观点？他时常很迂回的没有直接跟我们讲，然后他预设好像你可以推论出来，因为你已经知道他起先讲的一些其他东西，所以你到底是在对谁讲话？是对 academics 吗？是对有受过神学训练的人吗？还是这本书是为造就教会里面的圣徒，一般的圣徒？也许不要说刚信主的人，但是有一般神学 在听到好的讲道，在一般教会里面，平时有用恩典管道人，是否可以读懂这本书？我觉得不能。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在这里，你把过程神学，你把 Panentheism 提出来，万有临在神学，可是你完全没有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你还不如用另外一种方式，你不要提出这些东西来讲你要讲的重点。我觉得他可以不要提到这些东西，也讲说，哦，有些人认为圣灵是临在万有的，在万有好像所以它不是一种位格，而是一种宇宙性的力量或宇宙性的运作。我觉得他用这样子表达出来，其实就跟第一段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哎，对不起，那个吴大哥还有那个仁德，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233到234页。 好，谢谢。这里大概就是我比较多问题的地方。 嗯， 还有一个是挪亚之约的神学原则，这个。 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我们一个一个，就是我们先。 好。 因为你一下跳到那里的话，我又要去找。 好。 吴大哥，你们工作一整天，这个，我真的觉得这本书不是很好读。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没有，因为刚回来才看了一些些，还没有很理解的。 嗯。 人 人 都有书吗？没有，对不对？ 啊？ 有 ，OK。 人得有，不过他是后来，他会更辛苦一点，他是后来加入。这个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照着救赎历史的进度来。前面几章是在讨论说，其实是在讨论圣灵在救赎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如何建造教会，他如何赐给教会中的圣徒有不同的恩赐。第十章主要讨论是圣灵的恩赐，如果记得没错，第九章是讨论圣灵与教会，来。在前面的话就是关于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圣灵与基督，然后在教会和圣灵与基督的那个讨论中间有几章是关于圣灵如何，我们可以这样子笼统的归纳，就是圣灵如何把他在基督身上工作又应用在圣徒身上。 OK，Anyway。所以这个到最后这一章的，就是在讲，其实他要讲的就是，那么圣灵在圆满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圆满就是世界的结局，带来一个新天新地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他在这边又讲到说，那圣灵跟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从一开始，他用他的引言的这一段，从233到234。嗯，所以这章主要就是讨论，其实是圣灵在新天新地，他有什么样的工作，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大概是这样子，但所以你就会了解为什么他花了这么大的段落来讨论普救神学。普救神学 Universalism 从234页，普救神学基本上就是预设所有人都会得救。你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有Panentheistic 那种叫什么万有神在论的倾向的话，你离普救神学也不会很远。如果圣灵临在万有，那么怎么可能有任何东西，有任何的人不被圣灵的工作所影响，甚至 达到圆满，达到拯救，最后的新天新地里面。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继续看好了，那个普救神学他就他说这类神学的特征就是他之前所讲到的这种临在性，圣灵临在性，神的万有存在受造物的万有之中的这种倾向的神学的特征是有各式各样的普救主义。 OK，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基督教很好，但也许是最好的选项，但是并不是唯一的选项，并不是人唯一得救的选项。Yeah， 如果你要想圣灵在所有的事物包括所有的人身上工作，那么事实又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信基督教，都信耶稣，那么耶稣应该是最好的选项，但不是唯一的选项，因为圣灵也在其他人身上工作。大概是这边。好，这一段从234页开始，有没有？他这边有个匿名基督徒的观念，在235页。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大概有解释了一下，就是这样子可以，维持教会以外没有救恩，但同时也允许教会以外有救恩。哎呀，真的是有够给他矛盾。 在哪里？ 在235页最下第二段啊。 第二段 ，OK。如果你相信圣灵无所不在的工作，甚至你说圣灵是没有什么 distinction 没有区别的工作，其实在某种程度我们之后会讨论，加尔文在这边有帮助我们，他有引用加尔文，我觉得他的分类是很好，圣灵的确无所不在的工作，我们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圣灵是不是临在，就如他临在基督徒的生命之中，我们会说不是的， right？如果你要用临在这个字，但是如果你没有做那个区隔，你真的会说 yeah， 有些人不在教会里面，可是他也可能是匿名的基督徒 anonymous Christian， 就是他实际上是真的相信耶稣，但是他甚至不知道耶稣是谁， 他也没有听过耶稣，他也没有从来也没有信福音或者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说是他是有基督的灵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他是匿名的基督徒，他到最后也许我们看不出来，也许他不在教会里面，但是如果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最终也要得救，这是一种就是很粗糙的这种匿名基督徒的论述。Yeah， Carl Rahner 这边讲到一个那个天主教神学家，对，挪亚之约基本上就是挪亚之约这边讲的数珠，我们也有的时候可以讲挪亚之约。挪亚之约是什么？就是在洪水退去以后的那个彩虹的记号 ，right？ 彩虹记号是什么？我以后不会再以这种方式，以洪水的方式毁灭世界。Right， 所以我们通常会读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你也可以说那是上帝对人的恩典，但是是什么样的恩典？是拯救性的恩典还是普遍性的恩典？ 变性啊， 普遍性的恩典就是 common grace， 所有人都领受的恩惠。好了，如果你 喜欢用恩典作为一个技术用词，就是只有拯救的恩典才算是恩典。那你说恩惠好了，就是那个日头照在好人和歹人头上，雨降在好人和坏人的土上，这样子的恩典、right? 所有人都领受这个恩典，所有这个是我们会理解挪亚之约以彩虹为记号的那个挪亚之约，并不表示说在这个约之下有一个中保者来，然后要成就这个约的应许，叫所有人都得救。但是在有些人会认为说挪亚之约就是会叫所有人都得救。对，Runner 的概念，那个人他的人论是人本身自己就是 water to the unsurpassable absolute， 你可以说是人，他定义人就是朝着那不可超越的绝对的 water to， 这应该怎么中文翻译，倾向好了，或者被安排朝向那不可超越的绝对性。这些神学家真的是一些德国神学家，就是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用词。不可超越绝对性，你可以只是我们会说是上帝，但是说 the absolute， the 绝对，也就是说所有的每一个人都中文的翻译不是完全的精准，都指向那不可超越的绝对性，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所以在你可以理解，在普救主义里面那个拣选的概念，如果他还维持这种概念，他需要做很大很大的修正，而且必然是我认为是不符合圣经的修正，你才可能有拣选。 OK， 我知道这个yeah. 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普救论的读经的前提之下，他们的读经原则是一种很奇怪的读经原则，就会把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上帝乐意万人得救那个，哦对对对，所以所有人都得救，把这种经节这一类的经节，或者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下面可能就是忽略叫一切信他的，他也许可以说叫一切信他的，他可以说那匿名的基督徒也信他，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Yeah. Anyway, I don't know. 然后接下来在236页这边，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用一些指向那绝对的超越或超越的绝对，可能不是我们熟悉的用词，但是接下来236页最上面那一段所讲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概念，上帝就是爱啊，那只要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那谁说他不蒙上帝所爱呢？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啊，那有爱的地方就有圣灵的果子，那就印证圣灵也在他身上工作，你听得出来了吗？在这边，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其实他绕了这么久，其实不就是我们常讲的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的区分？啊，就他绕好绕一大圈， 嗯。你要了解，就是对，如果你持有 panentheism 或者你持有普救论的概念，没有那么在你的神学架构之下，你就很难有你的神学预设，就很难有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的区分。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特殊恩典通常是， 或者拯救的恩典 saving grace， 那个是讲只有得救的人才有的，也就是说有人得救有人不得救，但是在普救论的架构之下完全没有这个区分。接下来他的一段他说用很迂回的用词，他说这个是这些神学家会做出的结论。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很难，他们怎么读圣经跟我们怎么读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right? 他们取了一些圣经中的东西然后来符合已经预先他们已经架构好的神学或者哲学架构，我觉得他们 必须要这样子读圣经。接下来这一段236页的第二段其实就讲说我们遇到一个很令人惊讶的基准点，这其实就是他是说可是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基本上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到的圣灵的工作和这个世界，先撇开圣灵是不是，当然上帝掌权一切也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中工作，先撇开这个来讲，但是圣经中凸显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圣灵的工作和世界是处于一个对立的关系，不是一个融合临在协和的关系，这个是圣经的概念，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 yeah， 或者简单的来讲用我们熟悉的用词就是属灵的和属肉体的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属世界的属天的属灵的是对立的，而不是因为灵在而就是和谐没有区分的关系。对，世界不认识圣灵，圣灵定这个世界的罪，这个世界的灵和圣灵是彼此对立的，这个才是圣经中给我们的启示。接下来他引用一个神学家 Thomas， 他有提到这一点，但是他也许过分的强调了这一点的另外一个过分强调这一点，他这边讲说在外邦世界中所有良心的挣扎，他说那个都不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非基督徒的良心的挣扎他会说那不是圣灵的工作，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像罗马书一章二章那边有讲不认识上帝的人会否认上帝，但是就连外邦人他们也可以或是或非，他们心中可以告诉他们，那所以有些神学家，这个 Thomas 这位神学家我并不熟悉，他说他凸显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和世俗的工作，上帝的灵和世界的灵是全然相抵触的，抵触到一个程度我们甚至不能说不信的非信徒他们的良心挣扎是圣灵的工作。但是 Ferguson 继续指出在237页跟我们最近讲的那个以斯拉记也有关系，上帝甚至会感动外邦人的君王做他的工作 right， 那个 Cyrus 古列王，后来的那个 Artaxerxes 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君王，所以你会说我觉得比较合宜符合圣经的也荣耀上帝的说法应该不是说一般人的良知，如果他有良知的话那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会说那如果一个人还能够有良知还没有坏到他最坏的可能 那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不信的人，他还有一些良知，他还能够做出一些所谓的好事，那不是出于他自己，那个仍然是上帝的恩典。Okay. 甚至有的时候上帝会感动外邦人做他要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事，像古列王，像外邦人的王。对，所以他说在这里，最我觉得他这个就写得很好，237页的第应该算是第三段，最智慧的神学进入是什么？我刚刚讲说这些这些我们会认为奇奇怪怪，现代神学家他们的神学进入是已经有一些预设的哲学架构，然后再从圣经中的东西去把它试着要把它放到那个架构之中。但是他说最智慧的神学进入也是唯一真正的 true theology， 永远是从具体的圣经的经文中总结出确定的原则来，不是本末倒置，结出确定的原则来，然后你再做出广泛的延伸，或我们的用词是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好，接下来他又引用到另外一个神学家 Burkhoff， 这个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另外一个 Burkhoff， 显然是另外 Hendrikus Burkhoff， 不是 Louis Burkhoff。 Anyway， 他在这边讲了什么，在237页，他是另外一个极端，他是犯了一个什么极端？237到238页，有看到吗 ？OK 吗？ 我不太知道他讲什么，人性内部有一个生物学上的改变，然后他不知道在讲什么。 Yeah， 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在这些人身上工作，甚至把它变成一种 biological change in man's nature， 甚至就是说，很具体的物质上改变了一个人的本性。他这边讲的是什么样工作？ 重生的？ 不是，他不是在讲重生哦。你看他整个的段落，他引用到什么？法国大革命，民主的开始。好了，你要这么说，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各种的反动，对不起 ，revolutionary 是反动吗？还是革命？革命，革命，对。Anti-revolutionary 才是反动，革命性的运动，就是人民起来打败帝国主义或者打败强权的这种运动。好了，他说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从这些事情上面，我是 paraphrase 归纳他讲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到一个程度，甚至圣灵会改变人的本性，叫他们兴起革命，或者叫他们对抗强权，或者叫他们这是法国大革命好了，推翻法国的王，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权等等。他说最后一句话，他说长久以来人的生命架构中的那种非人性的结果，都因为圣灵的改变的那个大能所取代了。所以这种是一种非常乐观，对人类历史非常乐观。他认为人类 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都不断的更开明、更进步，而这种开明和进步，推翻了长久以来姑述人的非人性的一些结构、一些 effects 或者一些东西。好了，这都我们可以归功于是 the transforming powers of the spirit，圣灵改变的力量 ，right？所以这变成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说前面的那位神学家，他的极端是说，圣灵不会在世界上那样子工作，甚至世人的良知我们都不会说那是圣灵的工作。这边的极端只是，圣灵工作到一个程度，就是这些好的改变都是圣灵的工作。好，这个部分大家有什么问题？接下来， 他是指说，像一些社会潮流的改变啊，思想极端改变，都是圣灵所引发的。 对，他这么说。好， 不 我们 管 先， 好坏吧。 他举的当然都会说，应该是对他来说，或对大部分来说是正面、积极或者 progressive，革新性的例子，right？所以我们就先预设他哈，他讲的这些改变都是好的，好的，就这样子。他会说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归功于圣灵的工作。接下来，那 Ferguson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就可以绕过基督的工作， 对， 是呀，这个真的是完全忽略了圣经最重要的教育所发出来的论点啊。 对，我们会说圣灵，我们先不否认圣灵的确工作。但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因为基督成就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在赐下所应许的圣灵，right？那种拯救性的工作，那个才是叫一个人什么改变性，有一个改变性，改变人的人性，right？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通常会这样讲。那如果像这位神学家，这位 Burkhoff，他讲的圣灵的工作，那其实是不需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似乎不需要吧？对，也跳过了圣经的启示吧。所以接下来有一段比较长的，大概是238页到240页。他就是说，回到圣经，我们看圣经，我们还是要从圣经看，圣灵的工作。他不否认。圣经在圣经里面，圣灵的确会赐给人一些恩赐，在人的身上工作，叫他们成就一些好事情。而我们通常不会说这些好事情会叫他们得救，也就是说，圣灵会在人的身上做一些非得救性的工作，就像在古列王身上，就像在他引用的是那个，赐给工匠他们恩赐来做会幕等等，或者盖圣殿等等。OK，因为雅各也说，所有美好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我们不否认这个。但他引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什么？ 万事互相效 力。 整个人得益处， 对，所以圣灵的确可以，也确实在万事中互相效力，在万事中工作，right？但是圣灵也这些工作最终的目的，达到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不是所有的人。你很难说，用普救论的说法说所有人都是爱上帝的人，在罗马书的架构之下。 如果你要这样读的话，那你真的就是，那你说实在没有什么好讨论。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圣灵的确在万有之中工作。但这些工作最终有个目的，就是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但我们也可以继续延伸，那得益处是什么呢？在29节就讲、right. 是要叫儿子得荣耀，叫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right. 但我们就看28节好了。28节告诉我们，圣灵的确，上帝叫互相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可以说上帝借着他的灵如起初创造了世界，后来成就了新创造，如今又在这创造之中叫万事互相效力，叫这些得救的人、爱上帝的人、有一个新生命的人得到益处。那这个有一个普遍性的叫万事工作，然后有一个有限，你要说有限吗？或者针对性的工作，只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这个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我们会说这就是拯救性的 saving grace。不管是赐给他儿子的名分，叫他称义，最终叫他得荣耀，这不是所有的人，不是万有都享受的。对，所以根据圣经，如果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然后我们之前有讨论，即使堕落之后，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广义的来说，那么你就不应该完全否认，就说是如果人是人的话，就必然是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不是动物。但是这工作不见得都是拯救性的工作，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所以人的卓越、人的能力、人的才华，我们确实可以说那是上帝给他的恩赐，就是圣灵的工作嘛。我们基督徒时常不是讲，就算我们讲到一个人他不信主，我们都会说上帝给他很大的恩赐，我觉得那个是 OK 的。吴大哥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应该还好，就是主要的做Ferguson 就是在讲说我们不应该落入一种两个极端，但是我们也应该认知，按照圣经的启示，圣灵的确在万有之中工作，它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这工作并不是没有区别的，圣灵又特别在拣选的人、呼召的人、称义的人、成圣的人、最终要得荣耀的人身上有特别的工作。所以在239页这边讲说，圣灵是持续的在受造物之中工作的，不可能不工作。对，接下来他就引用加尔文的看法。 OK， 这个是在240页，所以加尔文的看法，他会说如果有什么文艺，有什么科学、数学、逻辑上面的恩典，我们都应该接受，因为那个都是上帝的工作。但是他接下来在240页的第二段吧，就是引用加尔文那段文字，接下来那一段他把它区分圣灵的恩赐，我们怎么看一般性的恩赐或者普遍性的恩赐，还有特殊的恩赐。 OK， 特殊的恩赐 OK， 一般性的恩赐，日头照好人照歹人，一般性每个人都有领受。特别的恩赐，也许是有些人有特别的才华 right OK， 或者有些人有些人特别蒙恩，他在家庭生活上很幸福，他的事业很成功 right， 他 他活出美好。OK， 我们都这是他有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特别恩赐。或者有些人他有特殊的才干，他弹钢琴非常厉害。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弹钢琴总是会被讲出是特别的恩赐。我不知道为什么，华人吧，华人基督教圈子里面弹钢琴总是特别的恩赐。Yes， 的确，如果你弹钢琴弹好，的确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恩赐。然后，但是还有一种是什么？拯救的恩典。你可以享受普遍的恩典，你可以享受太阳，你可以享受雨，你可以享受这创世的一创造物里面一切的美好。你甚至可以享受很多不寻常的特别的恩赐，是特别给你的 special。但是不见得你享受那叫人得救的恩典，这个是有所区别的。对，而我们也可以说，有些人有特殊的恩赐，我们时常把它看为他得救的记号。这个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些讨论的，怎么说？他上帝圣地会使用他行很大的好事，做很大的好事，叫其他人得好处，甚至他可以去传福音，甚至他可以去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我甚至认为犹大那个卖主的犹大 Judas， 我甚至认为主派他出去传福音医病赶鬼，有些人因为他的福音，他传的福音而得救，可是他没有得救。我这样讲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当然有圣经的根据，因为保罗自己都害怕，恐怕我传了福音自己都失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像耶稣会说，我们不是 在末世的时候，有人说我们是凭奉你的名一并赶鬼吗？然后耶稣会跟他讲说，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我不知道。所以有些人他们，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有特别的恩赐，甚至这些特别的恩赐甚至会叫我们说，哇，他真的很厉害很棒，上帝真的很恩赐他，可是不见得他有，这可怕的地方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得救，他自己有没有信耶稣爱耶稣都不见得。 Alright， 这就是为什么啊，像之前的那个 Ravi Zacharias， 那个大概两三年前死掉的一个护道学家，很有名的，我不知道他中文名字叫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因他的原因归主，可是事后爆出来他的性丑闻，他就是背底下完全活得不像一个得救的人。他有恩赐啊，可是他显然他没有那个被拯救的恩典。好，好，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秀燕姐有加入我们吗？还是她吃完饭？秀燕姐有问题吗？那个麦克风没开。 对，我刚刚有想到，就是说，对，都是出于圣灵，可是并不见得特殊的恩赐跟这个拯救的恩典是画上等号的，真的是非常的显明，因为在我们周遭其实会看到有些真的是蛮有恩赐的，可是真的他跟得救有些时候还是真的是相差蛮大的，所以。一切都是感谢神，神愿意拯救我们，让我们感谢他赐给恩赐，然后又赐给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 Yeah， 所以相对来说，为什么有前两三个月吧，在美国才传出一个牧师，就是多年来其实他有婚外情，那。看起来是这个教会，它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美国的 PCA 的教会，在费城的教会。 后来这个牧师就辞职了 ，right？ 因为那个事情要爆出来，他就辞职。那这个牧师，其实我承认我有的时候都还会听他的讲道，我以前时常听他的讲道，我有时候还是会听。那我现在听他讲道，我有时候我心都会那个，就是我先不判断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但是你听他讲到的祷告啊或什么，我说哇，这是一个，因为他讲到的那几年其实他都是不断有婚外情，就是跟教会的另外一个同工。可是你听他的讲道，听他的祷告，我想 OK， 真的很可怕，人可以自欺欺人的程度到如此。他显然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位牧师，很会讲道的一位牧师。他之前在很重要的神学，大概算是改革中圈子里面出现的神学辩论里面，也是站在一个我认为就是很正确的一方大力发言，但是到最后他自己只能求上帝恩典在他身，就是施恩给他，叫他真的能够悔改，不要对。所以一个人可能有一些外在的，比如说我很会讲道，但这不表示我很会讲道就表示我一定得救。当然我不是说我很会讲道，所以 yeah， 好，关于这段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所以这些恩赐就是圣灵所带来的。 yeah， 我会觉得用雅各的说法，就是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从上赐下来的，都是上帝赐下来的。那你要讲更具体，上帝怎么赐下来呢？透过他的圣灵赐下来。所以我们都可以说这是上帝赐下来的，就算这些恩赐，使用这些恩赐的人根本不认识上帝，甚至否认上帝，但是只要是好的东西都是来自上帝。而且应该是说，如果用罗马书二章第四节，上帝给你这些好的东西，不断的容忍你，宽容你，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你能够悔改， right？ 要领他悔改。那不见得每个人都悔改，也就是说不见得每个人都被赐予那拯救性的救恩、恩典。那这个全然是出于上帝的主权，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说你不公平，我们只能说是的，你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赐给我恩典，我全然不配。对 yeah， 就是我们应该是说，以基督徒观点来说，所有的好事都不是出于人自己，人自己的努力，他自己的他天生的个性，因为在基督教的基督教的我们信仰的整个架构之下，就连他的个性什么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他的。对， 牧师请问一下，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国外牧师发生的那样子的事情，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也是上帝给因为他身为牧者嘛，那也上帝是给他这样子的恩赐，那他也在宣讲这个救恩哈。那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他的成圣过程他遭遇到试探，那他因为没有战争试探，那出了状况，那当然教会有惩戒。那有没有说就是一个惩戒，就是想要挽回他嘛？那有没有就是说以后他也悔改了，然后就是回到上帝的这个救恩里面，有这样子吗？因为我们在台湾的 我觉得一定 里面、 一定有啊。我们我们是下礼拜吗？下礼拜就会讲到那个希伯来书的那个被盗的，但是你注意讲到被盗是真实的 right？那教会的惩戒也是需要的，教会惩戒就是要挽回人，甚至把一个人赶出教会，保罗都怎么讲？保罗把那个与他的那个岳母，是岳，那中文叫岳母吗？mother-in-law， 不是 mother-in-law， 就是他的 stepmother， 继母，与他继母犯奸淫的那个，都保罗怎么说？在第五节讲说，我把他交给撒旦，希望他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或许他的灵魂可以得救。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看到我们上帝主的心意，也是我们要处理的，也最终希望借着这些处理，这些人可以，如果我们忠实的使用这些恩典的管道的话，或许可以挽回一些人的灵魂。但是是不是挽回那个人的灵魂，那个我们做我们该做的。那么我会说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没有忠实的使用恩典管道。那个教会说实在，就是后来出来报道，就是多年下来他们并非不知道有这样的状况。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多年容忍这个牧师。好了，后来有人讲说，哦，难怪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总是在一起，而且会独处。这是有人后来讲的，他们教会同工后来讲。哦，现在我们懂了。我会说，什么叫现在你们懂了？他在这个教会做牧师做了超过十年，好像2013年他们呼召他做牧师，超过十年。他之所以必须要退下来，是因为警察有案子，就是他们被抓到有不恰当在公共场所被抓到，然后这个案子的那个 record 要被暴露出来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太简单预测说，哦，教会因为他辞职教会就，那我觉得我个人啦，就我所观察到，我觉得这个教会根本就没有，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教会，我觉得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anyway， 对啊，那人是不是能够悔改？当然连保罗都说希望那个人被赶出教会的人，他都会说我们必须把他赶出教会，你们要把他赶出教会，你们怎么可以不把他赶出教会？但是赶出教会是也许他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灵魂得救。 yeah， 所以是的，他仍然有悔改的可能。 yeah， 当然有悔改可能，除非他就是犯那个不可赦免的罪，亵渎圣灵的罪。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是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边？241页的下个月讨论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问题？这一段OK 吗？宜馨 OK 吗？这边你刚刚还有问一个什么问题？ 没啦，我就是要问那个挪亚之约。 哦，挪亚之约，挪亚之约 你已经解释了、 right. 我觉得前半段比较难啦，就是有一些技术性的名词，但是后半段我觉得很精彩，而且比较简单，是因为我们大概都有一些些概念。 对对，前半段他翻译也是有什么什么一位论式的临在神学，他那翻译成一位论式，我们通常 Unitarian 中文是翻译是什么一神论，是不是一神论？对，Pantheism 万有神在论，基本上就是上帝临在受造物的每一个元素里面，几乎把上帝和受造物把它画上同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受造物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了 necessity， 好像上帝必须，就是上帝和受造物是必须共存的。Anyway、yeah. 吴大哥、秀燕姐还 OK 吗？ 这边这一段。 OK， 好听。 仁德还 OK 吗？ 勉强可以。 对、yeah. ，大方向就是这是最后一个段落，他要论述的就是主要论述说圣灵如何在如何成就新天新地。好了，对，那圣灵如何成就新天新地？他前半段这半段可能有点像铺路。那你要说他如何成就新天新地，他是如何？成就了创造、新创造和托住、护理，在上帝的创造之中工作，要如何？然后圣灵最终又如何圆满上帝创造的工作？圆满创造上帝创造 consummation， 其实就是讲新天新地，对 ，yeah， 末世性的圣灵。OK， 我们。啊，对不起，那就干脆还是把本来其实这个是要分两次，我本来以为今天有野心一点，因为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讨论，看能不能一次一章讨论完，但是我们下次再讨论。好，接下来其实还蛮精彩，他有讲到复活的身体，复活是怎么一回事，属灵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大概是这章我们最想要讨论的。将来的我们可以说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一个属灵的存有状态，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OK， 好，那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那吴大哥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也每一次的学习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对于圣灵论的学习就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透过每一次的学习我们可以明白属灵的奥秘知识就求你透过圣灵对我们的光照还有启示让我们就越加的能够来认识你就也使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更新与改变也可以见证更多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今天晚上这样的学习，也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有好的休息预备明天的主日敬拜。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晚安，明天见，拜拜。